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网购的纠纷。现在啊，网上可以买到的东西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除了说我们生活当中日常使用的用品之外呢，我们需要吃进嘴里的吃的在网上也通常能够满足。而在网上能够买到的饮食产品当中，除了说我们日常能够吃到的一些一般的食物之外，还有一些滋补品啊，也能在网上买到。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冬虫夏草，比如说燕窝，像这样的一些滋补品呢，价格比较高，而且呢，网上的商家呢，在宣传这些商品的时候，也往往把它说得非常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的这起案件，就是一位网友在网上网购了燕窝，但是当他收到燕窝之后，却发现实际所拿到的和当初网上的商家所宣传的有非常大的差别。那么到底这个差别大到怎样的程度，后来又怎么样就引发了一起纠纷，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和您来具体聊一聊。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孙燕。哎，孙燕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 哎，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一个这个网友在网上呢网购了这个燕窝，结果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十倍赔偿的案件。 啊， 我们都知道燕窝呢是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滋补品哈，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或者说是身体并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啊，经常喜欢食用一些燕窝，而且最近我在广播里面还听到这个一个著名的影星刘嘉玲曾经做过这个燕窝的广告，但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说了。但今天我们还主要说这个案子哈。那您先把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他在网上买这个燕窝的这个产品的过程跟大家讲一下。 好的，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情。就是去年7月份呢，蔡女士在于先生经营的一家淘宝网店购买了1斤的越南燕窝，价款呢一共是13000元。 花了这么多钱。 对，因为燕窝是很贵的一种滋补品，然后近来也非常的流行。 那它这个因为不同的燕窝呀可能价钱差别还挺大的。 对， 那么他之所以舍得花13000多块钱就买1斤燕窝，当时是看中了这个燕窝的一些什么样的宣传语或者什么样的品质，才让我们这位蔡女士舍得这么多钱买这个燕窝呢？ 应该他是看到了这个淘宝网店上的介绍，说这个越南的雪燕应该是质量非常好，这个滋补效果也是非常高，所以才花这个大价钱买了这个1斤的燕窝，想着说买来之后自己食用滋补一下。 啊，他是自己吃的 啊，对，应该是我们据这个蔡女士她自己在法庭的上说的是，是用来自己滋补用，所以自己消费买来这一斤燕窝。 因为500克嘛，也不算特别的多哈。 对 啊，好，那么他买了以后呢？ 买了以后，然后他就收到货之后，发现这个燕窝呢，既没有什么中文标签，也没有生产日期，就看起来不是很正规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他就存疑。存疑之后，他就从网上查找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发现我们国家呢，只是允许了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燕窝进口，而对这个越南燕窝呢是没有这个进口许可的。然后我国这个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产品名目中也规定，这个燕窝是属于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物品。所以他查找到了这个之后，就去跟这个淘宝商家协商，然后淘宝商家就说拒绝来退还这个货物。 他协商是拒绝退还是说拒绝赔？ 首先那个刚开始我们了解到啊，蔡女士在跟这个商家协商的时候，是想说把这个商品就是燕窝给退回去之后，然后把钱货款给我打回来，这件事就了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淘宝商家也是不同意，然后后来呢这个蔡女士就一气之下就诉到法院了，然后她诉到法院之后，不仅要求退还这个货款，而且还要求了一个10倍赔偿。 哎呦，那10倍赔偿不少，13万呢。 对，确实是不少。 对呀、因为他500克燕窝花了13000，10倍那真的就是13万。 对， 他那个当时除了要求10倍赔偿之外，还提出了什么别的要求吗？ 就第一个就是退还货款，第二个就是10倍赔偿，这就等于13万，再加上原来的13000块，就等于14万3000元的这样一个赔偿。 那他那个燕窝后来买过来之后自己吃了吗？ 他没有吃，因为他是拿到之后。看一个包装，从外表上看，因为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正规包装，没有中文标识，然后他就去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也咨询了一下，然后发现是属于这个国家禁止进口的这个越南燕窝，所以他就诉到法院了，是没有食用的。 就是他拿了之后就觉得，就这个东西怎么就能值13000呢？ 对， 包装这么的简陋，是吧？ 对，确实是。 那在这个法庭之上哈，这个作为这个淘宝的这个卖家哈，他们开庭的时候有没有来？又是有什么样的辩解？怎么解释的呢？ 这个于先生啊，这个开淘宝店的于某，确实在开庭的时候来到了我们的法庭，然后也说他自己的意见，主要意见有以下这几点。第一，他就说我这个燕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进口的印尼燕窝，我只是在 淘怎么又变成印尼的了？ 对，然后他就是说我在淘宝标注的时候标注错了，这是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小瑕疵，但是他并不影响这个燕窝本身的质量，它是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印尼燕窝。第二，他指出了说这个蔡女士啊，她没有食用，而且她对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非常的就是知晓的非常的熟悉，非常明确，所以就怀疑她是一个职业打假的这么一个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她就不想赔偿这个蔡女士。 在开庭的时候，蔡女士有没有把这个燕窝拿来给法庭看一看？ 确实有拿来，因为这个是作为证据来提供的。 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包装？真的是看起来比较粗糙、比较简陋吗？你能跟大家形容一下吗？ 我可以大概凭印象给大家讲述一下，大家又可以看，就是一个透明的盒子，就是比较简陋的那种，有一点稍微硬一点的纸壳性的透明的盒子，里边就装了一些燕窝。燕窝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因为邮寄的原因还是时间比较久远，其实已经有很多碎掉的那种屑屑和渣渣的那种感觉。确实就我来看，因为我之前也没有来网上买过这么贵的滋补品啊，就我来看说这样一盒燕窝值13000元，确实是有一点贵， 有点贵。 对对对。 那么它这个包装外面，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商标，或者说一些注意事项、生产日期？像一般啊，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从超市买的一些东西，就算超市可能有时候也能买到一些燕窝哈，它都会首先会包装的比较好，第二它的注意事项、产地、成分等等等等，使用的时候的一些使用说明也会标注的很清楚。在这个案件里面，这个燕窝有吗？ 确实不像大家想象那种我们在超市里见到的包装很完整甚至很华贵的这种，没有，确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透明的盒子包装起来的燕窝，四周也没有任何的生产说明，然后原料，然后生产日期相关的检疫检疫说明，这些都是没有的。 啊，产地也没有是吧？ 也没有。对， 那岂不是他说是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了？ 这个当然 很难，他没有标吗？ 嗯，对，这个我们对于进口食品啊是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它需要这个进口检验检疫局有这样一个证明。 嗯， 如果它确实是从这儿进的话，会有相关的证明材料，它可能没有就是在这个食品上给相关的标注，但是如果在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求他提交的话，如果他是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标准的话，应该是能够提交出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案子，这个淘宝店主于先生呢，就在这个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所以我们法院也并没有采纳他的这个意见。 另外还想问您一下，这个500克的燕窝大概哈，那一盒能有多大呀？ 嗯，不是很大，也就是长有30厘米，宽有20厘米，然后高也就10厘米，这样一个见方的盒子装的一些燕窝。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版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哎，那这起案件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其实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第一，淘宝店上销售的这个燕窝是否符合进口食品安全标准，第二就是应否支持这个消费者蔡女士10倍赔偿的这个要求。 那您把这个两个争议焦点一一的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说一下。 好的，就这个重点一呢，就是这个燕窝是否符合这个进口食品安全标准。因为于先生就是这个淘宝店的店主，在他的淘宝店上是明确标明了这是一个越南燕窝。但是在庭审过程中，他又说这是一个符合进口标准的印尼燕窝。他提出了这种主张，按照我们的这个庭审规则，他是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支撑他这样一种主张。 对。 但是在庭审过程中，这个于先生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我之前提到的这些进口的检验检疫证明啊、合格证书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没有采信于先生的主张，所以就认为这是一个不符合这个进口食品安全标准的燕窝。所以这个也就是第二个是否应该支持蔡女士10倍赔偿的一个前提。既然它是一个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那就应该按照食品安全法148条的规定，支持蔡女士这个10倍赔偿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所以最终我们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那个淘宝店主于先生返还那个蔡女士那个购物款13000元，然后还进行10倍赔偿，一共13万元，所以最后那个蔡女士获得了14万03千元的赔偿。 14万多， 对， 这个惩罚力度可真是够大的。 对，确实我们国家对食品药品这个领域的保护力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食品药品还是跟我们广大消费者、广大群众的这个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所以在这一方面力度一直是非常大的。 而且在这起案件当中，您看他在网上宣称是这个越南燕窝， 对， 然后结果在法庭上又说什么印尼来的，这个如果换了蔡女士，蔡女士肯定想这太不靠谱了。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疑虑啊。你说这个淘宝店主，我一会儿说是越南燕窝，一会儿是印尼燕窝，如果说是印尼燕窝也不允许进口，它是不是又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进口呢？这个 对呀、对呀、 对，确实是存在这种问题，所以我们把举证责任分配到了这个于先生这个方，但是他并没有 有为自己的主张提供非常有力的证据，所以最后他也是败诉了。 对，这对这个淘宝店主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对 啊，因为赔十几万来讲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后来这个判决作出之后，我想问这个淘宝店主有什么意见吗？ 淘宝店主其实他在我们后来也是随访了一下这个案子的双方当事人。后来我们了解到是这个消费者蔡女士和这个淘宝店主于先生他们私下可能又协商了一下。最终没有按照判决的14万3000元走，但是可能是于先生私底下支付了他10万元的这个赔偿。这个蔡女士这边也就接受了，因为确实蔡先生这边这个淘宝店主这边因为盈利是小店嘛，盈利也没有特别多，可能拿出来这个14万多的这个赔偿是些微有些困难。这蔡女士也比较了解，也比较理解，可能就拿到了10万的赔偿，她自己也是比较满意。这个案子就给了了。 那这起案件就是没有进入到二审是吧？ 没有，对。然后双方等于自动协商，然后履行了这样一个生效判决。 那也挺好的。 对， 也没有进入到强制执行的程序。 也没有，也没有。 那看来这个淘宝店主还是比较有信用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是吧？ 还不错。对，应该是长了一个大教训。 对对对，因为这个教训对于他来讲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深刻。 对 啊，他以后在销售的时候一定会更加注意的哈。那么通过这个蔡女士这个遭遇，虽然说她已经拿到了这个相关的赔偿哈，应该说这赔拿到的也不少。但是对于这个网络店家来讲损失不小，给网络店家是敲响了一记警钟。那这个里面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会给我们大家在购物的过程当中，以及呢因为现在淘宝商铺很多嘛，我们在卖东西的时候又有一些什么需要格外的来留心的地方，你跟大家说一说。 好，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来安全的网络维权。我们这里也总结了网购维权十步走的维权宝典，现在向广大观众来介绍一下。第一步呢，就是要因需购物，理性消费。现在呢这618双十一这些购物节非常多，然后大家有时候也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低，其实不是那么需要的时候，然后我也去购买了大量的商品。 对对 是吧？ 对对对。 但是这种情况下因为价格比较低的话，很有可能这个质量就存在一定的隐患。另外即使是价格非常低但是你不需要买来，其实也是一种浪费是吧。第二步呢就是货比三家，正规购物。在购买的时候最好能够多比较几家商家，最好是有那种资质认证的正规店家去购买。第三步就是不贪便宜，远离陷阱。在那个购物节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优惠券啊，一些其他的红包啊，这些来吸引这个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对，什么跨店优惠啊，满多少减多少啊。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确实有很多这种促销活动。但是在遇到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也要保持理性，不要太贪图便宜。就是太贪图便宜的时候就很容易买到这些不是很质优价廉的商品。 是。 第四步就是提前沟通，明确权责。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审理的这个案子，这个蔡女士她在购买的时候非常明智的一点，就是在购买的时候就截到了她那个网络介绍的那个，就对燕窝的网络介绍上面明确的写着这是越南燕窝。所以在庭审的时候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当时他在庭上提交就作为一个很有力的认定是越南燕窝的一个证据。 他当时是在介绍产品的时候明确说是越南燕窝。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第五步呢就是谨慎代购，索要证据。那现在除了这种网购之外还衍生出了许多就是代购，比如说 海外代购。 对， 对， 对， 对， 日本代购啊，美国代购啊，这些 欧洲代购啊， 对啊， 等等， 都很多这样代购方式。但是这种啊比这个店铺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缺点吧，就是店铺它还有一个第三方平台可以支撑你维权啊，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应的赔偿。但是代购的时候就是你和代购者双方这样一个权利义务，在这个在这样一个时候就需要你明确双方的这个权利义务，最好在那个交流沟通代购相关商品的时候把权责也明确，最好能够留存相应的证据，截图录音之类的，这都是为以后产生纠纷提供相应的一个保 障。第六步就要提高警惕，谨慎付款。其实我们在付款的时候，现在付款的途径也非常多，但是有一些钓鱼网站或者是邮寄的一些网址需要你点开付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特别谨慎，一定要确认再确认之后才付款。第七步就是学会截图保留证据，我刚才在前边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一定要提前将证据留好，为以后啊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留下铁证。 对，尤其是在您买一些大额商品的时候， 对对对， 对，小东西的话无所谓哈， 对， 尤其是大额商品，电器啊，或者说像一些食品，或尤其是一些他说的哈，海外食品进口的，千万要注意。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因为这个食品关系到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啊，你如果吃了特别，如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的时候，这时候又要特别谨慎。第八步就要保护隐私，安全防范。在海外代购或者是一些网站的时候，有时候购买需要你输入一些身份证，或者手机号，或者甚至是银行账号，这些时候都要十分谨慎。对一些不是很明确的这些提示或者需要输入这个个人信息的，就不要去输入。第九步就是当面开箱，注意查验。就是当收到快递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比较高兴， 对对， 但是高兴的同时也要冷静一下，先当面开箱检验了这个东西确实没有问题了，我们再收货。 是 最后一步就是多措并举，高效维权。就即使发生了纠纷呢，消费者也不要慌张，你可以通过第一步就是收到商品7日之内可以无理由退换，这是很多在淘宝的商家都会有的一个维权途径。第二个可以等这个淘宝平台介入，第三个也可以拨打这个123-15投诉电话向消协来投诉。最后即使这些都走不通了，大家也可以到法院来起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呢，我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孙岩，是吧？ 对。 孙岩，谢谢孙岩。 谢谢主持人。 好，孙岩再会。 再见。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比如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这起案件说完了以后呢，今天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本周二的上午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这个买方说呢买到了假的二手卡地亚手表，结果呢这个买家是起诉 APP 平台返还货款，并且要3倍赔偿。那这起案件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我们在明天后天连续2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一起听见经典。